这是纵情高歌， 听，这是轻声哭诉， 随手关上水龙头，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。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投资。美容院的人说，女人要把钱投资在自己的脸上、身上。你若美貌，工作生活都有资本，男人自然不离不弃。房产中介说，如果是十年前，您在北京投资两套房，说不定比你创业开公司更有收获。所以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买房是蔚然不动的投资。而我想说的是，李嘉诚是香港首富，拥有四家上市公司，巨大财富的背后是他90岁高龄却依然身体硬朗。 是的，十年前我妈让我每个月从工资卡里定期存入2000块钱，为将来做准备。十年后呢，我告诉妈妈，每个月从退休工资里拿出200块钱，为您的健康做点投资。再过20年，有人躺在家里需要护理，有人能跑能跳，生活丰富。财富投资什么时候都不晚，但是健康投资却一去不返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为健康做份投资，为全家老少的营养食材花点心思。那今天想购开春特惠，花699元订购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的机会，您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算算看，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，活动当中直降了1300块钱。单盒裸价只要699，要是隔2天吃一次的话，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，划算到每个月只要200多块钱。 是， 200多块钱存在银行里只是一个数字，是十年前每个月定期存款的1/10。但是今天您却可以收获一个月的高蛋白、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以及16种的氨基酸，这所有的营养，每个月却只要200多块钱。所以活动呢只有5分钟，请记好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因为北京仓库啊仅剩下1000盒的鲜芋仙海参了，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的推荐机会，一旦结束，下一次推荐就是1年装的海参套组了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699元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，划算到每个月可不是200多块钱呢。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已经开始热闹了。 看到手机尾号1453的朋友说，一到季节交替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不舒服。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还是得从饮食入手。 没错， 今天600多块钱吃3个月的海参，这个投资很有必要。还有9356的朋友说，每次带孩子吃一次洋快餐都要180块钱。真不如给他包顿海参饺子吃呢，提高身体素质，脂肪少，价格还实在，今天一定要试一试啊。还有0183的朋友说，每个月200多块钱吃野生海参，价格肯定是不贵啊，只是泡发起来麻烦吗？确定是野生海参吗？ 就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困扰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呢，免费赠送给您一只海参泡发杯。 对， 一煮一焖8个小时，Q 弹劲道24小时，好嚼易烂。那想吃什么样的海参啊，您自己选择就可以了。市面上一个海参焖烧杯要299元，今天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699元订购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，就能不花钱免费得。但是提醒您，今天明天是最后的推荐了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至于是不是野生海参，那一定要告诉您啊，质检报告和包装礼盒上都明确注明了，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。 是， 虽然身上的肉刺已经被海底的珊瑚啊、岩石啊磨得是圆秃秃的，虽然没有人工饲养的养殖海参那么肥大，但是呢，野生的海参更结实、更健康、更安全。所以呢，别犹豫，现